其实呢，进入了中年啊，35岁之后呢，我们的身体啊就开始走下坡路了，都应该喝，越早喝越对。而且我们强调啊，从出生到婴儿到年迈的老者，终身都不断奶。 特别是羊奶更加符合中国人的体质，羊奶当中呢含有多种的营养物质和活性物质，其中呢含有多种的乳酸、多种的氨基酸和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等等，这些无比丰富的物质对于身体的帮助是显而易见的。但是现在羊奶还不算是太普及，可能啊是因为大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奶品。 那么今天呢就要给您推荐到陕西富平的瑞麟精钻配方羊奶粉，在广播推荐已经有4-5年的时间了，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，品质自然不用多说，关键是广播直销推广价格很占优势，不用258一盒，直接是99元一盒，一盒里面是300克15袋，能喝上半个月。而且呢服务到位，您拨打4007106108预定下单，咱们是免费的给您送奶到家，见着了再付钱。 是的， 不满意直接拒收，也不收取您任何的费用。 是的，昨天推出伏天活动，订购全月装，也就是两盒羊奶还有50包的足贴免费搭送。以前不知道足贴是干嘛的啊，但是呢这几年非常的火爆，日韩东南亚也都有代购，但咱们呢这个是老北京品牌的，晚上贴到足底，早上撕了就可以看到有黑黑的物质在上面，那么也是非常的方便的。晚上贴到足底，早上撕掉就可以看到黑黑的物质呢是正常的。那么再次强调，今天两盒羊奶喝上一个月，再加上50包的足贴，一起只要198块钱，内调外养，赶紧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好，还看到有朋友关注到羊奶的味道啊，这样您拨打4007106108先下单，咱们送奶到家。新朋友怕有膻味，您要是拆开一袋觉得喝的有膻味喝不惯，没关系，咱们剩下的没拆封的一并退回，保证您的消费权益。而我向大家能够保证的是，瑞麟精钻配方羊奶粉大家不尝试肯定不知道，而且这回呢是瑞麟送足贴的活动从来没有过，为的是伏天特别打造的配赠，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，抓住三伏天的尾巴。两盒瑞麟羊奶能喝一个月才198，超市买其他奶的花费喝羊奶肯定不贵。今天还有50贴的老北京足贴免费赠送，最后的30秒钟，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特别提示：老北京艾叶足贴，孕妇、过敏者慎用。 世界有无限可能，人生有各种精彩，我们不能一一体验，却可以细细聆听，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人物空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成王败寇，佯算阴谋，看帝王将相，翻云覆雨定乾坤，恩怨情仇，功名利禄，品江湖豪杰，刀光剑影，照丹青，展现历史画卷，纵览天下大事，读史有学问。每天中午12点半到1点，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，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，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， 前瞻未来。